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诗诗。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与此同时，在江对岸，坐在山崖上的石庭云将口中吃尽了酸梅和绿处扬手抛至江中。江面宽阔，浪急风大，尽管它臂力过人，小小的画眉河落入江水中仍是连个水花都看不见。汹涌的江涛毫无停顿，从石庭云和颜元恒的脚下滔滔流过。两人穿着寻常百姓的衣服，身后还有两头牛在低头吃草，远远看去像两个年轻的牧牛人在山顶闲坐吹风，而他们实则在观察前线。石庭云又捏了一枚酸梅送入口中。 向武进三， 马六退西。 石庭云不再说话，笑眯眯地看着他。颜渊恒沉吟片刻，便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这盘我认输， 6-6，总算打平了。 他们面对江水已经你来我往的下了一个下午的盲棋了。石庭云拿着装酸梅的小瓷罐向他示意，颜渊恒摆手拒绝。在三天前与南江一小股军队的一场交战中，颜渊恒的左手手背被剑划了一道，伤口不深，但还是惹起了一阵不小的风波，左手被麻布整个包裹起来，直接缠到了指尖。石庭云闲来无事，索性拿过他的左手涂鸦，这是石庭云的老习惯。他觉得若是身上有伤被白布裹着，总觉单调无趣，看着也闹心，因此酷爱在别人和自己包扎的地方作画。不少伤兵营的军士身上都有他留下的墨宝。石庭云持着半根木炭笔勾勾画画，颜渊恒便低头看着他的发顶。石庭云画了一只大雁，抬头问道： 我画得如何？ 颜渊恒抬头看着山边归巢的鸟迹。 还不错。 石庭云放开了手，颜渊恒上扬着的嘴角落下来了一点，他问道： 怎么不画了？ 天黑了，看不清。 颜渊恒从怀里摸出了一截蜡烛。 你来过夜的呀？ 颜渊恒有点脸红，不好说自己想与他在山间观察一夜这等惹人误会的荤话，便装作低头点蜡的样子镇定道： 我以防万一。 有了细微的光照，石庭云把收好的笔又拿了出来。颜渊恒提要求： 再画一只。 好，末将遵命。 很快颜渊恒抽回手来，看着手背上的两只大雁，心里很高兴，嘴角不自觉地微微翘了起来。素常果然与旁人不同，性比涂抹都是这样好看。夏季白日酷热，夜间寒冷，唯有在将入夜时气温才舒适些。微凉的山风吹到脸上，颜渊恒看着逐渐变成深黑色的江水问道： 观察得如何了？ 石庭云仰面躺在地上，手上拿着一条护颈用的黄巾。黄巾被直直吹向西南方。石庭云将黄巾卷起。 不到时候。 颜渊恒吸了一口气。石庭云似是料到他会说什么，侧过身来，用胳膊垫着一只耳朵，用黄巾把另一只耳朵塞上。颜渊恒果然道： 虽然石伯父赞同你的战策，可我仍是认为让全部主力渡江作战太过冒险。我们造船的消息很难瞒住，如今连附近镇中的人都在问是否真要有一场大战要打。唉，若是帕叉布早有准备，我们此去岂非自投罗网。 他说了许多自己的担忧，谁想半晌不得回应，目光再一转，石庭云已经堵着耳朵睡着了。颜元恒低头看着石庭云的睡相，石庭云睡着的时候不像他白日里那样自私，眉头轻轻皱着，像是有心事，睫毛很长，小扇子似的，触感又软。在颜元恒回过神来时，他已经来回拨弄了石庭云的睫毛树下，他被自己的怪异举动吓跑了。在远离石庭云的地方，他小小呼了两口气，他又折返回来，将熟睡的青年扶起，轻手轻脚地放上牛背，随后牵着两头吃饱了草的牛往营盘方向慢慢走去。他反反复复地想，我到底是怎么了。牛身的颠簸让石庭云苏醒了一阵，他看着面前一边牵牛一边埋头想心事的人，睡眼惺忪地叫道： 元恒。 嗯， 没事，叫叫你。 石庭云想起身，颜元恒却道： 你不用下来，再睡会儿吧，这个我牵着。 是夜，颜元恒回到帐中，军医为他换药，那微微沾血的麻布被拆了下来堆放在旁。军医殷切道： 十三皇子，您的伤口本来就浅，自身底子又好，只要再敷两日的药，连疤都不会留。 颜元恒点了点头，并不很在意这些。军医低头准备将拆下的旧麻布带走时，却遍寻不着。哎，哪儿去了？莫不是方才没能照顾到，被十三皇子的贴身之人拿去处理了？军医一头雾水地走后，颜元恒躺在背中，就着烛光用脚竹心的剪子把那画着两只大雁的麻布裁下贴身存放，又趁着夜色悄悄把那剪坏的麻布在帐篷跟埋了。回到帐中，颜元恒重新躺平，他仍想不通为何石庭云与石金红会那般笃定帕沙的主力已不在归宁之中呢。三日后，风势逐渐转为正南，帕沙坐镇归宁军帐主帐之中，把四下里的烛光点了个通亮。看着帐外朝正北方猎猎飞扬的旗帜，饮了几口茶，犹嫌不足悠远雅致，索性吩咐人取了卡尔奈来。一把72弦琵琶弹出铮铮雄音，静待北府军自投罗网。果真子时方过，便有隐隐的喊杀声自沧江上传来。哈，来了。帕沙唇角含笑，镇定抚琴，琴声凌凌，宛若凤凰清歌。他的副将负责支应路上来军，不在身侧，一名募兵为他添茶道： 将军弹得一手好琴啊。 此乃家学，吾父善于琴道，自幼交手，我自小便通五音六义，此时弹战歌一曲，也算是鼓舞前阵将士了。 南疆之风必能将将军的心意传达至各军之处。 孰料话音刚落，便有一阵嘹亮乐音自江边传来，相隔数里仍是雄浑壮阔，直干云霄。 谁在吹唢呐？ 是唢呐，吹的还是百鸟朝凤。即使是见多识广的帕沙，也不很能想象得出一支军队吹着唢呐打过江来是怎样一幅光景。他不禁嗤笑： 小孩伎俩，越是如此， 可不越是虚张声势？ 路上的传令兵很快策马赶来，大声呼报： 将军，有北府军行踪，正在往长陵靠近。 帕沙不动声色地放下琴： 来了多少人？ 对方是夜行军，没有点火把，入夜后黑得很，也看不清有多少人。但副将军远观，尘烟滚滚，前后相连，队伍绵延起码百里。 下去休息。 募兵不失时机地上前拍马： 将军料事如神，绵延百里的军队起码来了20000多人吧。 帕沙不是武艺春，并没有让身边人捧脚的恶习，但好话谁都爱听。他悠哉悠哉地抿了一口茶，见江边天际被染红了大片，便知江边也是蓄势待发。